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好大压力啊！我唔理啊，听日放假咧，我由朝食到晚，韩烧啦、打边炉啦、鸡煲啦、自助餐，我要乜都食。 喂喂喂喂，你乜嘢都食咧，都唔代表你可以减到压噶。 唔系可以点、啊？ 做体能活动啦，适当嘅体能活动咧可以帮助减压噶。譬如做3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有助舒缓情绪噶。 啊，真系嘅，诶，咁我应该谂下，嗯，咁好啦。听日我就去行山、游水、踩单车定做瑜伽好呢？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啊！报个时先，而家时间两点，仲有几秒就去到2:11啊！室外气温摄氏19度啊，相对湿度73%嘅。好啦，波盛，今日有啲咩嘅好题目啊？ 今日啊，今日讲下我啊，不如。 波盛咧就由于身体唔舒服啦，咁啊，所以咧今个礼拜咧就会以一个电话嘅方式出现喺我是你的后援会入边嘅。佢连续几多日冇翻 ？Give me five 啊！ 我星期二开始冇啊，星期二、三、四 开始冇翻。 诶，你唔好扮我啦嘛！喂，原来今日元宵节啦， 系啊， 我元宵节快乐啊！ 挂住我啊！我哋好耐冇咁耐冇见啊！ 其实是的，我哋平时咧日日都见噶嘛，一至六都见噶嘛。 系啊， 而家隔咗几日啊，1、2、3、4日咯。 系啊，连埋今日同后日，我估你嚟紧礼拜一二未必翻到啦。如果你而家以咁嘅状态 touch 过去， 而家听我把声系咪好似含住啲嘢讲咁？ 系啊，咁所以我估计我可能真系差唔多个几两个礼拜冇见你，随时可以。 系啊，识咗咁耐第一次。 喂，哥，我想知睇医生而家嘅情况系点嘅，即系会唔会话大家好紧吓？会唔会话 交代咗发生咩事先？可能啲听众唔知咁，我而家咧就系、是、呢个扁桃腺发炎，咁跟住咧就系、是、含脓啊，或者情咧个吊钟侧边咧肿到咧个面头有啲白色嗰啲含脓嘅状况。个医生就话咧，你只要上 Google search 扁桃腺发炎咧，嗰啲相咧就系我而家个口里边个状况啦。 但系咧，我想问啊，佢话个吊钟咧系变咗白色啊嘛？ 诶，唔系吊钟侧边嗰啲个口腔侧边嗰啲位置。 你有冇对住块镜去睇？ 我唔够胆啊，好核突啊，我知道。 啊！ 佢话其实我擘大个口啦，然后攞个电话个镜头怼住里边用闪光灯影咧，其实就见到啊。 不如你试下 啊！好核突哦。 啊，跟住咧，咁跟住个医生讲咩啊？ 咁跟住佢就话，咁因为经历咗两个医生嘅，咁第一个医生咧，佢其实好 hea 嗰日，我戴住口罩落去，咁其实一入去都好紧张嘅入诊所，因为大家唔知道大家咩料嘛。 系， 其实你处一个咁嘅状况啊，今时今日去诊所，咁跟住去到咧，咁啊排队入到去之后就我去睇啦。 嗯， 咁入去个医生咧，佢又冇好紧张嘅，佢仲喺度玩紧电话，咁啊坐低等佢。等佢一阵之后咧，咁佢就哦好啦，你咩事啊？你自己讲啦咁样。咁我就一口气就讲，哦个口咧就唔知好似发炎咁样，讲嘢好辛苦啊，又痛啊成咁啦。跟住佢就叫我掹低个口罩咧，就照啦。跟住佢照嘅速度奇快、哦，快嘅程度系咩咧？嗱，你幻想你俾医生照，你就除低口罩，擘大个口啦。 系俾医生照，通常都唔系照好耐嘅。我谂大至少都应该要半分钟左右啦。 半秒都唔知道有冇啊！ 啊啊，即俾老板俾老板照就应该照个几钟咯。 系啊，呢、這个就另计啊！呢、這个哇，大佬，我啱啱擘大个口，跟住佢个电筒已经熄咗灯啊！佢我都唔知佢有冇睇过。 系 咁，然之后咁我哋已经吓系咪真系得噶？咁 anyway 啦，咁然后佢就你继续讲紧咩唔舒服啦，咁佢全程冇出声，咁跟住之后就好啦。咁啊配咗啲药，咁你就翻去食啦。咁 但系佢有，所以佢有冇问有冇话嗰啲咩外游啊？佢有冇问 啊？冇 啊，佢冇，即系佢冇 都冇问啦。佢就话你自己讲啦，咁样。 即系佢唔担心嘅呢个医生，即系你知道大家呢排都担心，即系无论你系有外游啊，又或者你接触过一啲外游人士啊，即系基本上都同个医生讲声会好啲。 系啊，佢完全冇问啦。 嗯， 系啊。咁跟住之后，我就问佢：咁其实我问医生，其实我咩事啊？我里边系咪好严重啊？咁跟住佢就话：诶、哎，你掹低个口罩，我再照一次啦。咁样，跟住先至话：嗯，其实都几严重喎、啊。咁样样咯。即系我怀疑佢第一次有冇睇过咧？ 系呢个第一个医生啦。 系啊。 咁 跟住第二， 隔咗几耐睇第二个啊？ 我谂我因为我跟住我星期二睇到呢个医生，咁咪即刻唔舒服。跟住咧，其實我十副三日藥咧，我星期五先食曬啲藥嘅，十副星期五先要再轉醫生啊。跟住我發現咧，我每一日瞓醒越嚟越差。 嗯， 即係你十副食緊藥，應該治療緊 ，suppose 應該就算佢唔會即刻變好，都唔會越嚟越差，同埋會越嚟越辛苦啊。跟住越嚟越差，都頂唔順啦。嗯，我不如都係轉醫生睇下啦。咁星期四就已經睇另一個醫生啦。 哦、OK， 咁但係、啊、另一個醫生都係講同一樣嘢定係點啊？ 佢首先都系冇问我有冇外游啊，屋企有冇外游嗰啲啦，唔知点解好似大家都唔系好担心咁样啦，即系要主动同佢讲，佢先至会 concern 呢一样嘢咯。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就拎埋我第一个医生嗰啲药俾佢睇嘅，跟住睇完之后就哇，系、哎、咦，嗰啲药唔系医紧你个病嘅，冇用嗰啲啊。我心谂我食咗两日喺屋企休息咗两日，同我讲原来嗰啲药系唔。关事喎、 啊，系跟住咧， 系啊，咁跟住佢咪开个私身嘅药，佢就话嗱，你今日开始就食呢啲啦，嗰啲你就唔使理佢噶啦。 但佢有冇解释俾你听，你对上个医生俾你嗰啲药系攞嚟医啲咩嘅？即系原来攞嚟医血压嘅。 佢话系医啊，佢嗰日讲系医咩咧？佢类似系 伤风感冒， 系啦嗰啲咯。但系其实我唔系伤风感冒咯，因为 系 啊。咁但系我唔知系啦，咁啊，于是系一个咁嘅状况。咁但系有发烧嘅，其实我好惊嘅， 系 因为你知而家你有发烧就已经可以要入去医院度 check 嗰啲成。咁我都问医生，因为我其实我睇第二个医生之前咧，我屋企 check 过冇事嘅，但系落到去俾个医生 check 嘅时候，佢就话我有发烧，我就超惊、 哦，即系嗰啲发低烧嗰啲咯。 系啊系啊， 哦， 37.几，跟住佢就话你唔使惊嘅。你冇翻过大陆啊？嗰啲同埋你嘅症状咧就唔关事嘅，系因为你嗰个扁桃腺发炎嗰啲咧个症状系会发烧嘅咁样。 哦，咁有啲咩症状系关事噶？ 咩？即系你讲扁桃腺发炎？ 啊，扁桃腺发炎有咩啲咩症状啦？又或者即系原来真系嗰、那个即系新型嘅肺炎个症状有咩分别噶？ 佢话新型嘅肺炎咧系会，唔系呢个唔系佢讲嘅，我上卫生署个网睇嘅。新型嘅肺炎咧， 你系咪惊所以上网睇啊？ 梗系啦，睇晒佢成个 Q&A 啊，好惊，即系濑嘢。我有其中有一晚瞓觉，我直情觉得系可能我真系中咗肺炎，不如我都系去急症睇下啦。即系有一刻好惊死啊！你明唔明？你唔知点解，但明明冇翻过大陆啦，冇接触过呢啲啦，同埋好干净啦，觉得自己已经，但系你都觉得，唉，呢啲嘢整定嘅系条命嚟嘅。我成日觉得系，即系如果你有时。即系咁讲， 即系咩？该死唔会病， 系啦。即系迟唔迟，早唔早，偏偏呢个时候咁样中啲咁嘅病，又要发烧，可能个天真系话我，即系都咁上下，都够钟啊。咁样系啊，即系有啲 你差啲嘢要俾我喎，大佬。 系，你知我住边有咩？我走咗嘅，你咪自己上唔到。 我 message 你阿妹啊，你阿哥嗰度有啲嘢我要拎翻咁样。 系啦，咁你咪自己上嚟攞咯，睇下 但系提起你屋企人咧，你有冇自我隔离噶？即系一日未 firm 啦，你自己都担心到呢个地步啦。你有冇即系零零舍舍唔同佢哋一齐食嘢啊？即系见面系用 WhatsApp 啊，剩啊咁样。 我自己长期匿咗自己间房度咯，我冇乜点出去啊。其实，因为我呢几日就系、是。我都唔知叫唔叫刻意自我隔离嘅，但系因为我呢几日就系食药瞓觉，食药瞓觉，食药瞓觉， 咁食嘢唔同我哋一齐食噶啦。咁跟住，我好似同我妹都系用 WhatsApp 倾偈、嗯、即系佢冇特别入嚟，我又冇特别出去咁样。 系咁啊，而家点啊？而家呢几即系食转咗医生之后呢两日又如何呢？ 都系冇乜改善，好痛， 都仲系好痛嘅，冇改善。会唔会考虑再转第三个医生，定系真系去医院呢？ 我睇埋食埋呢个医生呢药先，呢、這个医生就。 感觉上 firm 啲， 感觉上 firm 啲嘅，佢真系讲得出我发生咩事，系啦，咁所以睇埋呢一两日睇下点样先咯。 你自己预计啦，虽然我就估计你下星期一二未必翻到啊，你估计你下星期一二系点嘅咧？ 我礼拜一二都问啦，其实， 嗯， 系啊，同埋就算我话好 OK 好啲，即系叫做讲到下嘢都好啦，翻到嚟咧。大家都会认住呢条友咧，系好多菌啦，同埋佢好似喺武汉翻嚟咁。 系、哦、你呢样嘢咧，又真系讲得啱、哦。即系咧，你呢个扁桃腺发炎就呢一转就好严重啦，即系搞咗成个几礼拜啦。咁、啊、但系你对上一次咧，九月嘅时候你开栋笃笑嗰阵时候，你都系扁桃腺发炎噶嘛？我记得我又系我一个人做后援会啊嘛。 系啊， 你有冇谂过切咗个扁桃腺呢？因为有啲人话系可以切噶嘛个扁桃腺， 我真唔知道，同埋两次唔同位啊，上次系右边，今次左边啊。 哦，即系扁桃腺发炎咧，有啲人就话切啦，咁当然有啲人话切完之后有啲后遗症啦。咁我建议你睇完呢个卫生署嘅肺炎 Q&A 之后咧，可以睇下切除扁桃腺嘅手术嘅一啲后果嘅。反正你都冇嘢做啦。 我搵翻 Q&A 嗰页啊，我搵翻 Q&A 嗰页出嚟摆上去 Facebook 啊，嗰页真系好紧要，我觉得。 喂，好啊，大家都开始要習慣一下呢一种嘅节目方式啦、 啊。系啊， 下个礼拜一可能都系咁咧，系咪先？ 系咯、啊， 大家、 啊、电话咯， 大家到时 get 下啦 ，OK？、啊、喂，送首歌俾你啊，你睇，你应该听唔到系咩歌系嘛？如果我呢度播，你听下， 你试下播啊。 一刻心也跳着， 听到啊， 听到啊，送俾你嘅呢一首歌。 多谢 呢首歌讲死啊！ 我 本身 最后派对嘛， 我本身要揾怕死俾你嘅。喂，有机会再倾啊！睇下三点半揾揾你啊！ 有机会再倾，好似以后都冇机会再倾噶嘛。 拜拜。 哎。从来从来病床一张，就算已躺上，点滴再响，但意志高涨，需已走向那灭亡最终一张，全力多打漂亮一仗，仍期望那重伤或会有转向，这是妄想，怎也说不上，无力软弱，总不免变得倔强，无奈生于死角，只得一个下场。终逼出勇气让，被谁惩罚，被谁原谅，现在担保不过信誉坏了账，终识得去退让，但愿崖上再没后场，唯求未变敌对互送多一掌，从来从来病床一张，就算已躺上，点滴再响，但意志高涨，虽已走向那灭亡最终一张，全力多打漂亮一仗，如承受那重伤，未见有转向，这样对比可会太牵强，同样脆弱，不得已要坦白吗？病至高峰再比不上，自认自认未绝望，未去努力着，但时日错过了，再怎可勉强，没权利失落失望，今天我两俱伤得欠够样，原来尚有创伤，没法去敷上，关系那可断了再拉上，可会惊诧，世事如只得一双，没法扭转结局方向，原来尚有理想，没法再攀上，想赠那奖都不及去颁赏，难道岁月多少课也可白上，唯独告别路途要懂怎去走上，守 一僵眼闭着，未能言着，别求言着，学会花圈灌溉了后就献上。但愿步过瞻仰，你亦明白看穿真相，尚有些像全力亦打不上。 有听众在 Facebook 纯粹留了两只字，中了问号。放心，他已经看了医生的了，好乖仔，看了两转的医生呢都话佢只系扁桃腺发炎嘅，咁啊应该我估下个星期啦，都应该会翻到嚟工作嘅。挂住佢啊，唔紧要，仲有个广播剧啊嘛。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猪二三零，少年波胜与白宝一， 知。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这个礼拜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咁嘅，嚟紧呢。 由于本剧主角少年波胜扁桃腺发炎。本星期《少年波胜与白宝一》将暂停一次，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冇咗波胜，俾翻 Kitty 嘅声音你哋，打个和啦，系嘛？ 像个自由神，有过优越名次。再考高分，今天都无意思。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你对待我已不知旧事。被爱的当天，每次经历平分时。你都加分，颁加许状很多次。今天爱你，只得到你非议，眼泪也发现一根刺，令我位置沦落至此。从前爱满分，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把整体放年月会变心。从前我满分，现今只有八分，极之亲密的爱侣已降温。欣赏我，欣赏我，欣赏完便没吸引。再打交叉，你会刻薄评审我，各种关心根本都未珍惜过。光阴似箭，当一起也穿破，你会有对象我一个，重要位置还重要吗？宠爱你 揾嚟有阿 Jude 曾若华嘅零分，本身咧敬请原谅嗰把声音咧系我录嘅，但冇咗波声，得我一个咧就唔够嘅，梗系揾埋 Kitty 嚟，大家先满意噶嘛。转头咧会有访问嘅，今个礼拜嘅嘉宾咧系施康桥，咁啊转头大家两点半钟听完新闻之后咧就可以听到佢嘅访问啦。咁啊转头继续，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凌晨起实施强制检疫措施，所有由内地入境香港的人士必须强制检疫14日，违者可以判监和罚款。在深圳湾口岸早上入境的人流很少，有过关的市民说政府向他们派发指引，要求他们不要出门，每日量体温并且是填写表格，并会上门抽检。有本港居民说会按规定在家隔离，认为监禁半年有阻吓力。亦都有持双程证抵港的市民说，因为要来港照顾患病的亲友，觉得家居检疫措施可以接受。而一班由北京飞来香港的航班原定昨晚午夜之前抵港，但是因为航班延迟到凌晨一点几才抵埗。这一批的乘客成为首批强制检疫人士。医院管理局联网服务总监杨帝刚说，非常欢迎医管局员工阵线各自罢工行动，并对受影响的病人致歉。他说将以既定程序处理缺勤的员工，机制不是只有惩处。他又说现时公立医院外科口罩的储备大约1600万个，预计可以使用大约一个月，因此医管局会削减非紧急服务，务求将资源投放应对疫情，给医护人员有足够装备。市面口罩供应紧张，佐敦一间印度餐厅中午派筹，免费向市民派发10000个口罩，每人一个，长者5个。排了一个半钟头拿到口罩的市民批评，一间店铺都能够派发10000个口罩，指特首无能。亦都有排队市民说，一家四口得翻50个口罩，暂时足够。有未拿到筹的市民就说，剩翻2个口罩，没想过疫情咁严重，现时担心没口罩，只有不出街。亦都有拿不到筹的市民不满，只是有2000个筹。店员不断解释，并且是呼吁市民离开，更加需要落闸。现场有警员协助维持秩序。有协助的区议员说，下次可以先登记后派发，不用职员和排队的长者辛苦。美国驻华大使馆证实，一名在武汉的美国公民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使馆人员说，死者60岁，前日在医院不治，对家属致以深切哀悼，但是拒绝透露死者性别等的详情。另外，路透社报道，一名怀疑感染新型肺炎的日本男子在武汉死亡，可能是首位死于这个病的日本人。报道说，日本外务省引述中国医疗部门的消息说，这一名男子60几岁，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但是由于诊断困难，死因最终被定为病毒性肺炎。中国外交部昨日表示，19名外国人在中国感染新型肺炎，但是未有交代患者的国籍。内地至今有超过34000宗确诊病例，722人死亡。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下个星期中期和暖潮湿。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都识讲嘢噶啦，有啲就比较迟啲就会喊咯，净系系啦。咁嗰啲直头要系不断换尿片，即系换尿片都已经系老师都要做埋嘅。 系 系啦。咁而另外嗰班就系最大啦 ，K three，、 嗯、 即系已经准备入小学。系啦，咁嗰班就会即系你会见到好大差别，聪明好多咯，样样都自己识得做啦。 咁你而家系咪都仲有继续即系做紧呢一方面，即系音乐教育嘅？即系唱歌呢一个范畴又系咪以前读紧书嘅时候已经开始紧噶啦？ 嗯。其实我应该系细个开始系跳舞嘅 ，OK， 系啦，咁就好多比赛或者表演，咁唱歌反而系我中学嘅时候先发掘到自己原来系咁中意嘅，因为嗰时因为一首歌而去参加个学校嘅比赛，咁就因为佢咧嗰首歌 Rolling in the Deep 啦，咁就系好即系需要好澎湃嘅，咁、所以咧嗰时为咗呢首歌就去跑步，即系为咗要唱得好啲， 练气嗰啲， 系啦，练气啊嗰啲，咁我个朋友又好好。日日都陪我去跑，即系为咗个比赛。 哦，系佢想追你就因为 女仔嚟嘅，咁、所以就嗰阵时觉得，原来自己为咗一首歌可以即系去跑步啊，即系做好多嘢咁样，咁就觉得自己个兴趣都喺唱歌度都好大。 第一印象。 嗱，我哋先嚟第一部分啦，就叫做第一印象，我哋第一次见面啦。咁因为你都有一首新嘅派台歌嘅，可唔可以都介绍下咧？简单系。 咁我就新嘅派台歌咧，个名就叫耳仔丸。咁我起初咧听到呢个名或者见到呢个字咧，觉得好得意嘅。咁同埋我其实唔系好认同嘅，即系我自己系一个几有原则嘅人。咁所以我本身 眼镜嘅。 少少啲熟我嘅朋友会话我固执嘅。 系 啦。咁所以我自己睇到就觉得呢啲。耳仔丸唔好啊，即系好似好容易 俾人氹到， 系啦，都好似好容易就你话咩就咩啦咁样。咁之后我就当然要睇埋份歌词啦。咁后屘睇落份歌词咧，虽然佢表面上就系话一个女仔可能同时想爱两个男仔，就唔知拣边个。咁但系我后屘就系谂，就系人生里边其实好多抉择噶嘛。即係好多時都會有矛盾，咁特別上係譬如一個人就算幾有原則都好，你都仲有一啲時間個心係好軟嘅，或者好容易會聽咗人哋講，即係會做錯一啲事啊，或者係煩惱咁樣。咁我就覺得佢其實好代表到每個人脆弱嘅一刻。 咁係咪經歷過啲事情，然後發現自己係個固執嘅人呢？ 固执啊，是因为我自己咧，如果决定咗做一样嘢，我就系会竭力去完成佢嘅。 O K， 系啦，咁就算 但是那些是大嘢定系细嘢咧？ 大嘢定细？ 因为我都有呢啲噶嘛，我系啦，我细噶，我今晚一定要食到拉面。 我都会噶、 你都有呢啲嘅， 大同细都会有噶。 但系大嗰啲系，算啦，搞唔掂噶。 系，嗰啲冇坚持啊，个人。 唔知关唔关星座事？因为金牛座。 我都估你系金牛。 点解啊？ 金牛做埋眼镜咯， 最硬镜系金牛。 真噶、 决定咗要做就做嗰啲咯。 系啊，咁就算人哋我咧，但系我又好中意听人哋意见嘅。但系我最尾都系跟份子。 听咗 意见接受，态度照旧就系你。 今日俾你估嘅。 系， 我同波胜边个耳仔丸呢？ 系， 你哋两个都好似啊，都好似 两个耳仔丸啊， 系啊，即系好似好 nice 咁样，好耳仔丸。 系 啊，如果系，我觉得你咯， 我耳仔丸啲， 系 系咪 相对之下， 佢个样 子、林善嗰啲， 好似好似笑紧咁， 嗯， 即系佢只眼好似笑咁样， 即系咩都得，你话咩就咩啦，嗰啲嘢系嘛， 即系咁样细细只咁样， 系。所以你估系一系耳仔丸多啲，我哋两个之间。 但系你哋两个都好似个样。 只不过可能一个系八分，一个系九分咁样啫。好， 真正嘅答案， 我哋嘅共识系你估错咗。 哎呀！ 我早两日先至对阿波话，我呢个世界上得两个女人可以令我耳仔丸。 嗯。 哦。 第一个系我女朋友啦。 呢个阿妈 系啦，第二个系我契女 咯。 阿妈都唔系， 阿妈都唔系，阿妈我都硬颈嘅，因为有时觉得佢唔啱噶嘛。 哦， 系啊，但我契女话你要买呢、這个，好啦，我买呢个啦，好啦。 睇嚟我真系唔识睇。 但系我觉得耳仔丸呢样嘢咧，系有样睇，同埋系嗱，我唔知道你信唔信嗰啲叫咩啊？风水命理啊， 面相嗰啲啦， 相学嗰啲啦。你咁个人个耳仔，如果真系软嘅话咧，佢真系易氹啲嘅。我俾如果你唔介意污糟，你揿下我嗰个同揿下阿波嗰个， 好硬噶。 我嗰个 我个唔系你成个咁样揿， 咁样揿， 系啦。 咦，佢硬噶。 嗱，你揿下阿波嗰个。 要穿得咁样。 你试下呢个， 佢嗰个好腍嘅。 左边，左边系。 哇，系喎。 佢嗰个好腍嘅，佢嗰个。 一试下你嗰个，好唔好啫？ 硬噶。 系喎，好硬喎。 你试下揿下你自己嗰个。 系啊。 我都系硬啲， 系啊， 都唔系好软。 系啊，我哋唔系软熟噶。 好腍， 你嗰个腍噶，我识亲嗰啲耳仔软嗰啲人咧，即系好易冚嗰啲人咧，都真系耳仔软。 我而家呢次鸡软骨可以一啖嚼咗嗰种软， 真系好软。 我见过最腍线嗰啲，即系用腍线去形容啦，你虾佢都冇咩反应嗰啲咧，你真系揿落去，你 feel 到耳仔好似冇骨咁样咯，即系我哋都好似有嚿软骨喺度啊嘛。系啊，即所以我估系个耳仔软系咁嚟啦，我唔知道。 我真系好少可揿人哋耳仔，我以为全世界啲耳仔都差唔多，好似冇咩硬度添。 咦，我都冇谂过呢样嘢。 咁但系你话你系自己觉得都自己属于即系硬颈啲或者固执啲噶啦。咁有冇发现以前即系经历过可能嘅男朋友系一啲咩类型？都系硬颈嗰类啊，定反而唔系嘅？ 你耳仔软嗰啲 系啦，系耳仔软嗰类嘅咧。 嗯，因为我自己有一次嘅经验 系 啦，咁佢系一个比较点讲咧？因为我就可能佢哋会觉得我比较有原则，即系比较固执啲。咁佢都就我嘅，系啦，即系佢唔会话，即系佢可能好多嘢都会啊，你想去边度都冇乜所，佢系冇乜所谓嘅。 嗯， 系啊，咁所以就系咯，都几好 啊。 但系你嗰种有原则系 keep 住一样嘅有原则咧。定系 其实都唔系嘅， 会变嘅， 系 啊，有啲女仔咧，我好有原则嘅， 系 我嘅原则就系我嘅原则会变咯， 我今日同听日已经 系啦， 系啊， 你系边种嘅咧？ 边种啊？我系有少少，其实我系好易氹，但系我系容易口是心非，即系我容易会啊，即系譬如我话食咩咁样，我话诶冇所谓啦，但其实我都有样嘢系想食嘅。 哦。 但有冇蛛丝马迹可以知道你几时系口是心非？ 咁你都要俾个。 其实都会嘅，因为佢讲咗两样之后，我就会第三次我就会，即系其实我有时想佢咁啱一讲就中咗我，有啲问题系咪 啊？玩 mind game 咪 Q and A， 即系如果佢中你就好开心， 开心啦！ 我就觉得，哎呀，点解你会知道我想食呢样嘢？但唔系，但佢唔中我唔会唔开心，即系我系啦。咁佢再讲到我话咁。不如我哋食呢个，因为我咧又会好即系好担心佢唔想食嗰样嘢，所以我又会想听咗佢意见先。咁、 哦、 但系最后都系跟我嗰个啦。 系啦，最尾我通常咧，但除非佢已经就咗我好多次，咁我之后都会即系平衡一下，都唔可以太过分嘅。 OK， 我想知道你系咪觉得嗰啲？佢忽然想到你想吃什么你就觉得、哦、我们今天很夹啊很有缘那种。 我觉得你怎会知道我想这样 然后觉得这下很 sweet, 很浪漫。OK, 我们今天玩个游戏你家脑入面想三种东西吃。我和阿波人说三种看我们哪个跟你有 缘。任何 category 都可以总之东西吃。 我先第一个寿司。 哎啱了。 啱了。 你是不是 我没有寿司。 Okay. 我第一个是沙律。 不啱啊。 好一比零一比零一比零。好，第二个 米线 咩啊？ 米线 唔啱， 青瓜 唔啱， 咩青瓜啊，大佬？ 嘢食佢食素噶嘛？咁我梗系谂呢啲噶啦，唔通谂鸡髀咩？ 系我知道我知道，佢系即系想跟食素嗰方向，但我咧系一个贪食嘅素食者。 系， 即系我系我讲唔讲得嘅而家？ 可以系， 就系我系中意食甜品嗰啲。你可以谂下 哦 ，OK 啦，仲有一个 quota， 仲有一个啦， 系啊， 即系甜品類的。 我有两样嘢系甜嘢嚟嘅。 三二一，芝 麻糊， 芝麻糊我中意食。 哎呀，好彩，我今日未彩打和啫。咁即系头先有 觉得呢 芝麻糊啊、寿司同埋，仲有一样系， 仲有珍珠奶茶。 哦， 不过珍珠奶茶系最近先中意饮。 系 啊，即系我突然间，即系前排我系唔中意饮。 突然之间，系啦，即起咗条筋。 系啊，有时系唔知点解咧。 所以就系呢啲咁，觉得好有缘啊。 系啦，即系突然之间，如果行下街，跟住同你讲，阿珊娜，不如我哋饮杯珍珠奶茶啦，咁你就会觉得， 哇，我完全系会完全觉得呢件系最浪漫嘅事啊！ 女神大揭秘。 跟住第二 part 咧，我哋就睇下 Sana 今日有咩嘅秘密同我哋分享嘅。 系呢个秘密系真系要我啲可能屋企人或者好 friend 嘅朋友先知道，就系、是、我瞓觉嘅时候咧，只眼唔会合埋嘅。 鱼嚟嘅喎，你系 咪住先？你系唔会合埋到咩地步先？ 即系见到眼白嗰啲。 系啦，即系系咪好似恐怖咁？因为我自己系唔知嘅， 系 即系真系我知 都好合理嘅，你唔知 道啊？就系我即系我屋企人，即系细个同妈咪瞓嗰阵时啦，佢会话：点解你只眼唔合埋嘅咁样？或者有一次系朋友，我喺车度瞓着咗，佢哋系吓亲咯，即系当佢哋转过嚟望住我嘅时候。 咁係而家呢種大細啊，定係會半合埋啊，定係得翻一條線，定係 冇咁大，但係佢可能一半咯。 即係見到白色咁。 係啦，你會見到只 鬼上身， 你會睇到佢開開地咁樣咯。我諗係咁樣嘅。 係，跟住但會有少少喐嘅隻眼，會唔會？ 唔知啊。 佢哋有冇試過拍片俾你睇啊？ 冇啊，但係我跟住，但係我係唔信嘅起初。咁點解我後屘會分到呢？就係因為我試下大力啲合埋咧，我係 feel 到佢係掂住噶嘛。咁但係當我 好似人生未有過呢個體驗咁樣。 係啊，因為咁當我放，即係當我真係扮瞓，即係我試下扮瞓覺放鬆嗰陣時咧，我 feel 到我隻眼真係好似分開咗。 係咪好似咁樣啦？ 系啊，有啲咁样。 你俾咩睇啊？鬼眼啊！ 我女朋友张相， 佢系咁样瞓咗噶， 佢瞓咗噶。 系啊，就系类似咁样。 佢好攰嘅时候会咁样咯，系啦，系啦，有啲人系咁样嘅。 系啊，即系所以其实呢个系正常嘅，系咪咧？ 都冇话正， 冇话正常嘅， 冇咩嘢。 但系冇觉得瞓得冇咁好啊？ 冇啊，好冧噶。 你有冇发现身咧？仲有其他啲特别嘅构造咧？ 构造， 即系除咗呢一个， 啲血系蓝色嘅， 比较柔软咯。哦、我啲筋 系 啦， 可以 跳舞定系？ 不过同我跳舞可能有关嘅。我中学开始就系跳舞，咁而家系瑜伽。 哦， 咁、 哦、 一定啊！ 系 最夸张啲动作可以做到啲咩咧？ 即系可能只脚摆上个头度咁样咯。 哇！ 个用处系， 虽然你个人好眼镜， 唔系摆只脚上个头度， 系一个瑜伽动作嚟嘅。 系 系 咁，佢有冇个 purpose 系啲咩咧 ？purpose 冇噶，系好睇嘅啫。因为佢嗰个动作个名叫 King Dancer， 就 系 好似王者咁样，即系将个头。 sorry， 我问你住先，我忽然谂起卫兰嗰只， 系啊，我都谂起啊， 系啦，系嗰只啦，定系好似喜马拉雅星咁样，咁样 拉埋一齐咧？ 唔系，咁系有，其实有好多个动作嘅，咁卫兰嗰个系其中一个，咁 向后反翻上。 系啦，我嗰个系单脚，即系总之将只脚摆上个头度。 哦， 系啦， 你试下咁样瞓觉，仲唔系驱魔人？只眼又见到眼白，又咁样屈上嚟。 系， 但做咗呢个动作瑜伽嘅时候，会唔会觉得个人有啲？ 平静 平静啊 ，peace 咁样， 定系点样样咧？个状态会点？ 因为你做呢个动作嗰时候，好要平衡啊，你都冇时间谂其他嘢嘅，你会惊你跌噶嘛？ 系 或者你 正常啊？ 系啊，你个筋要好柔软咯。我哋成班同学其实都即系我见佢哋啦，因为我本身可能跳舞就松啲啦，佢哋系要用毛巾咧，即系要拉住只脚，系啦，因为佢哋仲未掂到个脚啊，即系佢要借个毛巾去练嗰个动作咯。 几时开始接触瑜伽咧？ 大概一年半之前啦，嗰阵时啱啱开始咧系做嗰个空中瑜伽先嘅，系啦，就唔系地面嗰啲嘅。 我知喺飞机上， 佢空军嘅咩？ 喺飞机上面做空 就喺空中嗰度就系做，因为佢你喺空中瑜伽， 我喺空中做服务，空中服务员啦。 我坐喺飞机做瑜伽，空中瑜伽啦，所以空中跳伞都系咁样，喺飞机度跳出嚟。你继续，你唔使理我哋。 OK， 咁佢空中瑜伽就因为嗰啲我觉得因为女仔好中意影相噶嘛，咁空中瑜伽嗰啲动作系好优美嘅。 女仔好中意俾人影相啫，女仔唔中意影相嘅。 中意 俾人影啊嘛， 中意俾人影，同自己影差唔多啫。 即系你中意喺个相入边噶嘛？ 中意喺个相入边，中意摆啲相咯。 但系俾人影嗰个啊嘛， 你系俾人影 哦，系哦， 中意俾人影。 我明，即系唔系影人， 唔系揸机嗰个 啦， 系啦系啦，即系中意被影相或者摆啲相有。 因为我都中意影相噶，我都想参加空中瑜伽，但我想影人哋啊。 系啦，咁嗰啲 空中摄影，我喺隔篱影就可以做到空中摄影。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咁同阿山拿玩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咧，就系、是、啊， 你会揀哪一种的朱古力当成一个表白的礼物呢？以下有四种的味道。 嗯。 那就看看啦。 好。 那么 A 呢就是这个核桃朱古力。B 牛奶朱古力、C 松露朱古力，同埋 D 苦味嘅纯朱古力。 诶、我想知道你食素咧，系去到 打奶素， 即系都会食 系啦，即系暂时，因为我好中意食甜， 系， 所以暂时都系打奶素。 哦，咁但系嗰啲海鲜就都唔食， 唔会噶啦， 系啦， 系。咦，咁如果中意甜嘅，会唔会牛奶朱古力咧？你会拣？ 拍手掌 嗱、啊，有嗰种啦，有嗰种啦，有嗰种， 咁会唔系 B 咧？ 心有灵犀， 系咪 boy 咧？系咪 boy 咧？有加分咁样， 有加分， 加分，加分， 系西南版咁样， 完全助攻啊！问完人哋中意咩喜好之后，然后就讲咧， 加分，加分。 你会拣边牛奶朱古力，就系因为中意甜啲嘅， 系啦。其实我有一试试嘅，但系我觉得牛奶朱古力系唔会出错。 哦， 即系你送俾人哋系啦，咁你可能苦朱古力太苦，咁我又唔知佢中唔中意噶嘛。你咁即系标准嘅，咁应该个个都 OK 嘅。 应该世界共通语言咁啦，好似应该大家都中意啦。 系啦，应该唔会差嘅。 系咁啱，我又系拣 B 啊。即系松露朱古力太夸张啦，苦味纯朱古力 嗰排系无齿朱古力。 系啦，核桃嗰啲我本人就唔中意，即系我知嘅世界可能有人会唔中意，咁所以我 觉 得甜甜地好似就会容易啲啦。 嗯，好似易啲接受。 阿一咧， 我拣 dog 啊，即系呢个苦味朱古力， 系系啦，点样 present 咧？即系。表白送呢种朱古力， 减、哦、肥咯，一流啊！女仔唔通食咁肥咩？ 即系你而家觉得好肥啦， 系为咗你未来更加好，系咪先？你嗰头做咗两个钟头喺度吊空中瑜伽，冇理由一落嚟食翻两排朱古力，又肥翻噶嘛？ 兜兜兜兜兜兜兜 兜兜， 吊得咁辛苦，大佬 系啊，冇理由嘥咗啊！ 我睇到，我净系听都觉得辛苦， 吊到咁高，系咪先？咁但系究竟呢四种口味嘅朱古力攞嚟做表白嘅礼物，反映紧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会揭晓噶啦。 好，我发觉我已这远，我发觉有谁的心。更远，如和他感到快乐，但我和你也相当不错。我发觉我怕打算，要去到进退之间再算。从前得一个渴望。最后怀疑现在要怎么？如冬天只得一次初雪，而我却向往万里星、万里月。原来尘世这样的远，尽量忘掉路太硬，谈什么？难道不该两位都爱？谁？星星 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下个星期中期和暖潮湿。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啦，喺沙田嘅大涌桥路因为爆水管，而家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嘅全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繁忙，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小沥源路嘅车辆咧，暂时都系唔能够左转入大涌桥路噶。咁另外喺茶果岭道，因为有道路重铺工程，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嘉庆楼嘅一段慢线咧，仍然系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泽安村。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翠塘路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白沙湾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如果要你整一个蛋糕俾波成，你会整咩款式呢？ 唔知点解谂起士多啤梨，因为觉得你个人好似好 nice， 即系好软腍咯，咁样，所以即系好似好浪漫咁样。Hello， 我是 Sana 施康桥，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有山南斯康桥的，那我们就玩一个心理测验，题目就是如果拿来做表白的礼物，以下四种口味的朱古力你会选哪一种呢？ 嗯， A 就是核桃味， B 就是牛奶， C 是松露， D 就是苦味纯朱古力，一呢就揀 D， 系 苦味纯朱古力。我同阿山娜就咁啱都系揀 B， 揀、牛奶朱古力。咁啊，究竟反映紧啲咩咧？咁我哋就讲下啦。 嗯，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揀 A 核桃朱古力嘅朋友，你喜欢清纯嘅恋爱，由一开始去到热恋，去到最尾，你都系中意一步一步咁嚟噶。而揀 C 松露朱古力的朋友，你对于爱情的品质要求很高，经验也都很丰富的，但是你的爱人就很容易被你的高标准搞到死去活来，但是又不舍得离开。那究竟今日和 Sana 和波胜一样揀了 B 牛奶朱古力，和阿一一样揀了 D 苦味纯朱古力的你，又代表些什么呢？ 你龙爪手， 咁啊，先讲阿一嗰样啦，都系爱情上面嘅反应嚟嘅。就话一咧，你善于隐藏自己内心真正嘅谂法， 系 觉得恋爱嘅世界咧都应该有自己嘅私隐嘅。即使同你拍咗几年拖嘅女朋友，都未必完全摸得清你究竟谂紧啲咩啦。 系， 系咪咧 ？OK 准嘅都， 嗯， 你都保留啲自己嘅安全区域啊， 嗯， 系啦，即系你好少可对另一半都会。 又唔係嘅，咁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秘密噶嘛，係咪先？ 係係， 唔通我偷食又話你知咩？ 都啱嘅， 係咯， 係呢啲冇理由講啊！突然間好合理，覺得你 係咯。 好啦，咁究竟阿 B 牛奶朱古力代表啲咩咧？就係話啦，會為一啲少少嘅事情而感動，即係好感情豐富，令到啲你嘅另一半咧特別好想呵護你，當你小朋友咁樣錫啦，係啦， 咁好。 人哋睇你好似冇咩自主權咁樣，其實你覺得咁樣先至係好啊咁。 嗯， 準唔準咧？ 幾好啊！ 但自主權嗰樣嘢，應該身邊啲人都發覺到，你應該係有自己諗法啦。 係啊，即係佢哋可能睇我個樣就會覺得我好隨和， 係， 唔係我都係嘅，但係。 包个底先， 你睇我个样好似好诚实， 嗰度好似会食人咁样，而家系咪？ 但系某啲地方我都几坚持自己嘅，系啊，就系咁。 咁但系系咪会容易为一啲少少嘅事情，可能另一半为你做啲嘢，你都会感动咧？ 系啊，即系我系可以，因为我本身都好感性，即系无论系啲乜嘢，好少嘢，我就会觉得。即系好感动咯，因为觉得冇人系要即系就咁对一个人好噶嘛。即 系 如果佢就咁，即系可能好少嘢，我当佢今日买咗粒朱古力俾我，或者一粒糖，或者我个 friend 咁样咯，我已经觉得即系点解你咁好？ 哦， 已经好感动。 咁你系眼浅嗰啲嚟嘅？ 系啊，即系我成日都睇戏咧，啲人都话你做咩喊？即系已经都佢哋话唔系好感动，但我已经觉得好感动。 你睇咩戏？系啦，睇咩戏你会喊咧？ 特别系亲情嗰啲啊。 咁如果男仔要氹到你喊嘅话，系咪好容易嘅一件事咧？ 但系又唔系好容易喎。我睇呢啲就会好容易喊。 嗯。 但系一个男仔即系送嘢，我会感动，但我唔会喊咯。 系。 譬如我当我哋去食嘢，咁样佢会记得啊，你要嗌呢个。 系。 咁即可能我哋已經去咗好多次，咁佢會幫你嗌埋，咁我已經覺得好感動，即係覺得啊，佢記得我，想食呢碗面咁樣。 即其實你喜歡細心嘅男仔喎。 係啊，我會想即係從呢啲覺得佢係在乎我咯。 哦， 即係你會覺得啊，佢有我心咁樣咯，係啊，會記住我。 呢個就係內在啦。 嗯， 外在有冇話喜歡咩類型嘅男仔咧？ 外在係冇乜限制。 冇乜限制， 系啊，即系我系 四隻眼咁样，怪兽公司， 即使佢有三隻脚都冇所谓。 我中意三眼仔嗰只， 乜嘢啊？佢开始接啦，佢头先嗰啲唔知咩反应，佢今次接你个 get 啦。 因为我真的觉得，唔系当然我看他都我要接受到先， 即 系整体个外形我是接受到，咁之后我先至会知道他个人是点，因为我觉得个人真的很重要噶，因为你同他相处，你即系你永远都要同呢个人内心去即交往噶嘛，系啊，我要看得出他真的对我是真心咯。 OK， 即所以有个男仔当你认识最底，互相了解到咩啦？ 最肤浅嘅睇咗个样先嘅。 都要望下先， 都望下先嘅。 都正常，无论边个都要望一望。 有冇话咩类型嘅男仔咧？即例如有冇边个男 artist 系最理想嘅嗰种外貌？即例如吴彦祖，原来系最重系呢一 type 嘅， 系 啦，定系周星驰啊？ 我讲过， 灰鞋啲 嘅。我讲过周润发咯，讲过。 哦，成熟味道。 系啦，成熟同埋。即成熟得嚟唔係太古板嗰啲咧，即係搞笑嘅，即幽默嘅， 搞笑大叔 嗰啲， 船頭尺嗰啲咁樣嘅狀態嗰啲。 即因為我有時可能比較靜啲咧，咁如果佢即幽默啲多啲嘢講，咁我會覺得好開心咁樣。 係。咁所以你係唔會好快就會決定同一個人拍拖，你要觀察一段時間先嘅。係 啊，都觀察都好耐。 咁譬如之前個男朋友，你觀察咗幾長時間先？ 三年零八個月。 都冇咁耐，我谂半年至一年咯。 哇，好耐啦， 好耐先。 咁即系换言之，第二个条件要有耐性咯。 系啦，系啦，耐性都好紧要。 系，即系即使可能 唔系耐性嘅，咁你会先知佢系咪真系中意你噶嘛？ 你会特登佢表白，你要 say no 咧？为咗要表达佢嘅耐性， 我唔系特登嘅，而系我真系可能觉得自己未完全好知道佢系咩人。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即系了解多啲先知，因为我唔想咁求其啊。啲咁倉促，即 系 我一同嗰個人拍拖，我就真係想即係好 好耐 嘅，係啊，好長久嘅，係就係咁。 咁而家有冇可能都要一啲時間去尋覓一下咧？ 要啊，如果公司俾， 哦，即係公司可能有啲， 同埋其實最主要係。 我即系以前读书读女校，跟住之后而家读嗰科又全部女仔。 哦， 即系我识嘅男仔朋友系基本上系零咯。 哦， 系啊，即系人哋都唔知道原来系咁样。 我想知道幼儿教育系咪真系冇男仔读嘅咧？ 好少几个 比例系。 可能一百个有三个咁，三四个， 3% 啫， 好少啊， 唔系咯，咩咩其他嗰啲地理嗰啲咩 宗教， 唔系啦， 唉，宗教都好嘅其实个比例，不过冇咁夸张咯， 系 宗教好似7:3咁样咯， 哦， 佢多97:3， 黐线嘅呢个比例，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咧，俾阿珊娜嘅。咁啊，呢个情景题咧就系、是、如果要 plan 一个情人节，你会点样做呢？系啦， 嗯，我自己会想，但我会好留意另一半中意啲咩噶。 嗯， 如果佢运动型，我会想同佢行山。 系， 跟影啲相，即系我嗰啲咩日出啊、日落嗰啲咧。咁、但系都要睇佢系咪中意呢样嘢。即系我系如果情人节，我系会希望为对方做多啲嘢嘅，因为我觉得平时咧，通常都系男仔会即系对我比较好啲。咁、我觉得譬如一两次啲节日，一定要系即系就佢多啲，系啦。我或者我会一定会嘅就系亲手整嘢。 你笑唔开心？ 点解你喺度笑？ 我 系 我等我话个真相俾你知啊！ 点样啊？ 有95%嘅男仔系会宁愿你喺平时嘅时候你就佢多啲。我喺个大时大节，我100%听晒你话，我麻烦你，我嗰日唔行山，但平时嗰95%， 希望俾你都系97:3。 麻烦你俾我行翻，俾我做翻运动， 系 咁样我系会开心啲。 唔系平时唔俾佢做运动。 唔系，我好明白佢讲咩，但我想话翻俾你知，男仔真正嘅谂法。 唔系，其实我都知嘅，即系我都知道，咁个个都系想，即系平时都会对佢好好，但我觉得特别嘅日子可能要对佢更加好，系啦，所以我会亲手整蛋糕。 佢讲到好似内疚咁样， 系啊， 平时都执得佢多啦， 系啊， 平时就系俾佢食半碗饭，今日俾佢食够一 碗 饭， 哇，黄一碗汤， 只鸡蛋 系啊。俾个鸡俾你食，但以前即系拍拖经历里边，系咪都有 plan 过，即系一个 节日啊， 节日啦、啊，嗰阵时大概系点样咧？ 会去啲可能长洲嗰啲咯，即系简单嘅就，但系好开心咯， 系灵探，因为个男仔中意听鬼故，原来 系东堤。 唔系啊，踩单车噶咋，食豆腐花噶咋，真系我已经好开心。跟住可能系，跟住我会整蛋糕。 哦， 系啦，咁样咯，好简单嘅，因为未必系一定要去餐厅嘅。 嗯， 系啊，因为你知好多人， 都实际嘅， 合理合理嘅。 即系我唔系嗰啲一定要。一定要去餐厅啊！嗰啲 系一定要锯扒啊！咁样唔使一定嗰啲嘅， 我食素嘅，跟住之后 系啦，系所以唔需要搞呢啲咁样嘅嘢。 但系你 expect 即系假设情人节啦，你会想个男仔又点样即系叫做做啲咩去回应你咧？ 有啲咩说话同未来嘅男朋友讲咧？系啦， 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 即系 I mean 喺可能譬如 plan 一个情人节啦， 嗯， 系啦。佢應該有啲咩嘅心理準備，知道應該點樣樣？ 係啦，嗰、那個唔係情人節，係你嘅生日啦。 係啦，係啦， 因為你覺得情人節係你要負責回饋翻個社會啦。 係啦，係啦，但生日嗰日你噶嘛？ 係生日嗰日就係我想佢會安排食嘢啦，真係要即係一間可能餐廳，但係咧我又唔中意嗰啲餐廳係好細嘅啲嘢食， 嗯， 即係唔中意，即係有啲人可能會 肉貼頭髮到你。大排档 ，MK， 因为你知道有啲餐厅好靓，但系佢啲嘢食系好大，但系好系啦，好精致咁样。但其实我唔系中意嗰啲，即系我中意正常嘅餐厅。 因为要饱肚。 系啦，因为我系如果我唔饱咧，我会唔开心。 大学嘅啲好话解决啦，退饭够大碗啊。 同埋仲有一个就系 免费添饭。 要几多有几多 啊！仲有一个就是要有蛋糕， 哦、 即系唔使佢整，但系我想要有个蛋糕。 系 佢唔知点解自己好想要 蛋糕，你喜欢食开朱古力啊、栗子啊、 牛奶啊、芝士啊、 雪芳啊， 冇所謂，蛋糕就得噶啦。 哦、啊、，OK， 即係有吹蠟燭嗰一下就中意、這個。 係啦，我係中意呢一個。 啊，真係咁啱講中咗。 係啊，即係其他都好似唔係好重要，但係我覺得如果有個蛋糕，我就覺得啊，我過生日啊， 恭喜思揚。 嚟到最后啦，睇我哋呢个礼物又中唔中啦？系啊， 我觉得唔中。同佢傾咗之後，因為佢好多 fantasy 嗰啲，係啦，好夢幻。 今日離開呢一個禮物嘅題目、就一樣物件會令你諗起初心，又或者令你時刻都感恩啊。 冇錯冇錯， 係啦。有冇特別原因有呢個諗法咧？對於呢個禮物？ 其實因為我自己覺得感恩好緊要嘅，因為你對啲小事你就已經好滿足咧，你個人先至會開心，即係先至會快樂咯。如果你樣樣嘢都唔識得感恩，淨係諗自己嘅話，你就好容易會唔開心嘅啦。 即係生日有個蛋糕已經好夠，即係呢啲已經 滿足啦。係啦，即係你係啦，有好少嘅事，或者其實我好少咧，譬如係嗰對門，即係譬如我搭 lift 咧，嗰對門無啦啦我未撳佢已經開咗，已經好感恩。 即系你嗰啲 阿小姐， 即系你 呢个真系太 你嗰啲落到去，哎呀，今日唔使等巴士，个巴士啱喺度， 我已经系 ，Oh my god， 系我哋 ，It's a wonderful day， 唔系我都会嘅，但系未到感恩咯，我会觉得啊，今日几好彩咁 样，感恩。 咁你生命質素應該都幾強 的。我已經覺得哇，佢真係好我感恩你哋，感恩呢對門。即係或者我有時撞到一個凳啦，我要同佢講對唔住。即系我入面，我整到佢 ，sorry， 反灵论佢系万物皆有灵性， 系啊，即系我尽量都系，仲即系好少嘢，我已经好开心， 嗯， 系啊， 我今日搭车全部都绿灯啊，咁 系啊，我搭呢个真系好开心，呢、這 个哇，今日真系好顺利， 呢个真系好开心，如果你搭车全部绿灯真系好开心， 系啊，即系无论有个人唔识嘅同我笑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好开心。 我想问你今日有啲咩令你感恩嘅事发生过？ 今日 系啊，又 做访问。咩起身嗰时，唔系今朝做访问，跟住我唱歌，跟住佢话唱得好好听，咁我已经好开心。 呢个访问你都讲得好好啊，我觉得 系啊，即系多谢。跟住今晚翻去已经真系好开心噶，即系你听到人哋，但系如果就算人哋话我，我又唔会唔，即系我又唔系嗰啲会唔开心嘅，我会就会谂下点样改善。 嗯， 系啦， 你冇嘢，你心理质素太强， 做瑜伽啊嘛，你 系啊。咁今日呢个题目咧，你嗰份系 我哋从感恩嗰方面出发， 系我从感恩嗰方面， 系、okay. 你先啦，冇啊，我哥先啦， 你哥先， 你哥不得， 我哥核弹啊，哥系啊，今日核弹。 你咩时候会感恩呢？系啦，我要有个古仔，咩时候会感恩啊？我呢排有一早两晚啊，好、感恩。咩、事呢？我发现自己未拆旧年嘅利是。 呢、个好感恩。 即系录音嘅时候嘅早两日啦，即系我哋而家系猪年录音嘅时候系猪年嘅年尾啦。即系我发现我猪年嘅利是系未拆啦。 你封利是俾佢啊？ 唔系，跟住之后我拆翻嘅时候发现，哇！仲要你知年尾噶啦，使大 使啊！ 哇，佢就哇，好似揾到个宝藏出嚟，所以我今日买啲咩咧？ 咩啊？ 咩啊？钱鈔， 我买咗个钱鈔。 哦， 你几时感恩啊？哎呀，感恩啊！嗰阵时个主持人送咗一个钱鈔俾我， 仲有几蚊啊？ 呢、這个好啊，呢、這个 系啊，呢个好开心，而且呢、這 个喂，呢、這个好啊， 我搣啲价钱先，我搣走先， 系。 同埋呢个系密码锁噶， 我觉得再感恩啲，你里面应该放啲钱喺度。系啦，当我有咩嘢嘅话，啊，原来我仲有几蚊喺度可以用啊！ 呢、這个超好， 光 酥 饼食啊！ 呢个真系好好啊，因为我想储钱，真系 系真系噶，因为我发现你 我觉得好有用啊！ 你储完啲钱嘅时候，当你有需要嘅时候，哎呀，好彩我嗰时有储钱咋， 真系 啊，所以好感恩啊呢坛嘢。 系啊，因为虽然我好中意即系谂好多嘢咧，但系我都好务实咯个人，所以我都好中意啲礼物系都用到啊。 好啦， 真系好靓。 跟住我呢个， 多谢多谢，哇，超好 啊！我呢个系糅合咗你两个题目喺里边嘅感恩， 咁好嘅。 有时感恩嘅嘢咧，你系需要表现出嚟嘅、 我就听你讲。 系啦， 今日佢嗰份系我同佢一起买嘅，所以我知佢买咩。 系啦， 我听你表现。 好， 呢一个咧， 佢好期待啦。你俾几期待佢？你唔好咁期待我，拜托你。 唔好咁期待。就一张 thank you 卡。 喂，我中意。 你系咪啊？ 真系，因为我系好中意买呢啲卡嘅人。 哇！ 但系佢冇写嘢，佢斋买卡咋？ 嗱， 知唔知 点 解唔写咧？嗰样嘢就系因为咧， 够啊！ 呢个系要呼应埋你另一个就 系 初心啦。你嘅初心咧系要由你自己亲自写落去。 哇！ 然之后 你 接住张卡。然后到有时候咧，你就要打开嚟睇啦。因为呢张卡我特登搞佢有好多款嘅。呢一款咧，首先有两个小妹妹喺一条石路嗰度，呢条石路最终去到一道门咧，好似一个天空嗰度就有彩虹啦。 嗯， 你庙街可以摆档啦，你咁多呃到人， 超好啊！ 真有谂过噶，所以我都计算过。 又系绿色 嘅，系啊，草地绿色又咁啱嘅啫，系啦。咁啊，即系又见到即系有小妹妹喺度，即系自己细个个初心小朋友。咁你写喺里边，摆喺屋企，有阵时即系打翻开嚟睇，哦，有种感觉。 我觉得好啱， 搵得翻个初心啊嘛， 搵得翻初心啊！ 我嚟讲，过咗五六年之后，你张卡搵唔到我噶，佢嘅前啱系搵到嘅。 唔系，我真系好中意啊！ 但你真系有储开嗰啲卡啊，嗰啲 有唔系？我买呢啲送俾人。哦、即我会写，我到而家都仲有写俾朋友噶，即系每次出嚟聚会咧、 哦， 每次聚会都写卡， 我都会噶。 你聚会有文物噶，但系 诶就系唔密， 哦好彩， 就系因为我哋都可能系生日先见一次，因为我平时大家都忙，哦、即系毕咗业之后咧，咁、嗯、难得聚埋一齐，可能咁耐以嚟，即系有啲嘢又想讲下、分享下，就会写咯。因为觉得写系好难得噶嘛， 嗯、 即系你而家 text 咁样好似好易啦， 冇温度啊嗰啲。 系啊，你写可能我中意收呢啲咯。 系啊 ，old school 啊，话你听，我今日去行到呢个位啊， 哇，真系好好啊，呢两个都， 但系两个礼物你要揀一个赢啦，好残酷嘅啫， 哇，好残酷啊，真系， 系啦，你会揀边个赢呢、嗯、 哇，好难拣，死我都揀唔到，揀前啱， 合理啦系嘛， 我想听啫，我想知啫，即系前啱赢个位系点解咧，系啦， 如果呢张卡你写埋，我仲开心。 哎呀！ 同埋呢个前硬就系、是、唔知道我最近真系想要个前硬。 你又估咗一样？ 年尾啊嘛，大佬、哎。年尾嘅时候就发现前硬好紧要啦。 系啊，因为我真屋企真系冇前硬咯。 哦。 即系你储地真系而家系 ATM。但是你而家好少有一个现成嘅钱 喺屋企， 系啦，我觉得好， 真系帮到手， 真系好、啊，同埋佢样好实在啊， 系， 好似好专业， 合理嘅，合理嘅 ，pro 咁样。 我本身都谂住写字落去，但我唔知道无端端多谢你啲咩，你谂下，我多谢你啲咩？ 多谢你接受访问咯， 都系啫。 唔系，我都明白，真系又唔知写咩咁怪咁。 所以扭一扭就谂住你写个初心落去嘅。 系啊，但系呢个都系呢张卡系。佢个样都系已经系我好中意嗰啲，即系好纯，即系好纯真。 唔使拣嘅，你最后会写完送翻俾我，多谢你访问我。 唔系、哦，佢入面写啲字又好啱，感谢你的同心同行。 系啊，拣过嘅，系啊，都唔紧要啊， 好好啊， 系啊， 好靓啊。 系啊， 好 Q 啊， 系咯，攞翻去玩啦呢、這个。今日多谢阿Sana嚟接受我哋访问啦， 多谢。多謝自由地共你踏上飞箭，无定向不休止，望着路云起笑，游历缤纷世界，不需要挂心路程和目标，只想与你天天到处冒险，像蝴蝶正靠着我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日起，所有由内地入境香港的人士必须强制检疫14日。在深圳湾口岸早上入境的人流好少，有本港居民说会按规定在屋企隔离，认为监禁半年有阻吓力。亦都有持双程证抵港的市民说，因为要来港照顾患病的亲友，觉得家居检疫措施可以接受。医院管理局联网服务总监杨帝刚说，非常欢迎医管局员工阵线各自罢工行动，并对受影响的病人致歉。他说将会以既定程序处理缺勤的员工，机制不是只有惩处。他又说现时公立医院外科口罩的储备大约1600万个，预计可以使用大约1个月，因此医管局会削减非紧急服务，务求将资源投放应对疫情，给医护人员有足够装备。四面口罩供应紧张，佐敦一间印度餐厅中午派筹免费向市民派发10000个口罩，每人1个，长者5个。排了1.5小时拿到口罩的市民批评，一间店铺都能够派发10000个口罩，指特首无能。亦都有排队的市民说，一家四口得翻50个口罩，暂时足够。有未拿到筹的市民就说，剩翻2个口罩，没想过疫情咁严重，现时担心没口罩，只有不出街。亦都有拿不到筹的市民不满，只是有2000个筹，店员不断解释，并且呼吁市民离开，更加需要落闸。现场有警员协助维持秩序。有协助的区议员说，下次可以先登记后派发，不用职员和排队的长者辛苦。政府午夜起要求所有由内地来港的人强制接受检疫14日。入境处话，寻日全日总共有95982人次入境，较前日增加13965人次。入境人次之中，13%是内地访客，主要经深圳湾口岸来港。另外，昨日全日有57988人次出境，当中近20%是内地访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下周中期和暖潮湿。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的措施，在葵涌的大源街因为有水管维修工程，由稍后下午4点起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沿着大源街南行的车辆将会临时禁止左转入去国瑞路的。国瑞路介乎大源街至到梨木道一段就将会改为单程西行，经过的车辆需要改道行驶。另外提醒大家，港铁东铁线的罗湖和落马洲站继续是关闭，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的列车服务就维持正常。今日东铁线的马场站都是继续关闭的，列车是不会停马场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今日喺新界方面，西贡的普通道近住万年街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挤塞，咁去马鞍山方向咧车龙非常长嘅，龙尾去到近南边维焕船署，反方向出九龙咧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横江村。咁就系西贡的普通道近住万年街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南边维焕船署同埋大网仔路近横江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下个星期就係情人节啦。如果你到而家都未諗到买啲咩嘅情人节礼物呢，就不妨考虑买一部游戏机。买咩游戏机呢？即无论係家庭装又好啦，又或者係手提式嘅游戏机都唔紧要嘅。最紧要係可以两个人一起打机。你知啦，最近啲疫情咁严重啊。两个人出街基本上呢就已经要三至四个口罩，而家啲口罩呢平嘅可能都两至三蚊一个，贵嘅十几蚊一个。咁即换言之呢，两个人嘅出街成本呢，就算你唔消费唔使钱唔食嘢唔搭车啊，都已经用咗廿零蚊啦。咁不如计计埋埋买定部游戏机喺屋企，日日两个人喺屋企打机呢，咁就几舒服囉。但係呢，嚟到呢度你可能会问啦，哦，咁做咩要买部游戏机啫？两个人攞部电话对打咪得囉。嗱，唔同嘅，即係如果你係买嗰啲手提式游戏机，而佢可以射上荧光幕嘅，又或者係一部嘅家庭式游戏机，又係射去同一个荧光幕嘅，大家睇住同一个荧光幕嚟打，咁就自不然係融合得多囉。所以笨读兵团今个礼拜推介你嘅就係，如果你有拍拖嘅，不妨考虑买一部游戏机。但係如果你话你冇拍拍拖嘅，就推介你搵一个鍾意打机嘅女孩子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喂，又翻嚟啦你， 系啊，我又翻嚟啦。 波胜咧，继续喺电话入边咧，同我哋做今个礼拜嘅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你啱体验下呢种崭新嘅做节目模式啊！ 系啊，你知全香港而家有两个人系用呢个方法做过，或者我据我认知，我就知道有两个人咧系试过咁样做，你系第三个。 头两个系边个？ 第一个呢，即系以往咧，间唔中咧，广东广西咧，阿次官咧系会喺加拿大咁样打翻嚟做嘅。 哦， 系啦，但系喺呢一刻同时间，即系喺呢几日啦，另外一位主持人咧都系咁样喺香港但打电话翻嚟做节目嘅，知唔知系边个啊？ 做边个？ 陶杰 系咩？ 系啊。而家同阿才子系同一个 level 噶啦，就嚟。 哇！咩意思啊？ 下个礼拜你唔系啦。 下个礼拜，唉，下个礼拜再讲啦， 下个礼拜再算啦， 系咯，可能越嚟多人听，你唔知啊。 你想讲咩啊？以前 咩啊？你呢、這个买游戏机喺屋企打啊嘛？呢、這个 系啊。 哇，其实咧，你女朋友有冇叫过你买游戏机俾佢玩咧？ 哦，我就系啱啱上个星期六啦，做完节目之后咧，我咪话去搵阿一师嫂嘅，就约咗佢买游戏机。咁佢拣好咗，即系陪佢睇啊，陪佢拣啊，格价之后咧就即刻俾钱。咁梗系我抢住俾钱啦、啊，即系你抢住俾钱嗰位就系、是、喂情人节礼物嚟噶，你唔好同我争啊。咁你之后就唔使烦啊嘛，系咪先？咁我就即刻送咗嗰个游戏机俾佢。咁呢几日咧。我觉得是真的，即是你撇除是不是一个情人节礼物呢，但这排呢，即是大家即是都呼吁大家啦，即是如果可以 home office 的就留在家做嘢啦。咁如果你唔使返工嘅都尽量唔好出街嘅话呢，如果呢个时候有部游戏机喺屋企呢，就真係差好远喎。 差个位喺边度呢？ 即是你多好多嘢做囉，你可以同即是如果你屋企有兄弟姊妹嘅就一起打机啊，或者有阿爸妈一起打机啊，咁样都 OK 嘅，我觉得个时间系过得快好多咯。 哦，你买嗰部系边部啊？你成日讲嗰部， 我成日讲嗰部咯 ，Mitch，Mitch，Mitch， 佢唔系有一个好 hit 嘅，唔知有个咩 Wing Fit 咁样好出名噶嘛？ 哦，嗰个千几蚊啊，俾人炒到，所以纯粹买翻煮嘢食嗰个咯，煮太多嘢食嗰个啊。 但有个 point 就系、是。即系你，譬如玩嗰啲煮嘢食嗰啲，你咪要合作玩嘅。 系啊， 咁万一你打机唔好，咁喺你女朋友度嚼你，咁其实都系另一个问题嚟 嘅。所以咧，你唔可以搵玩嗰啲咧合作，但系计分嘅，即系你食鸡嗰啲系计分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有个争胜嘅心喺入边，但系如果咧你纯粹玩嗰啲咧煮太多嗰啲咧。又或者咪有个系修理太空船嘅煮太多，即系如果你啲嘢 over 咗啊嘛，煮太多 系， 中国译名几好呢、這个。咁咧就系、是、煮太多咧，咁你呢个唔系计分噶嘛，纯粹要过关啫嘛，同埋佢个画面令到成件事系轻松咗嘅， 系， 咁就可以接受嘅。但如果你係食雞咧，即係所以我唔係咁建議咧，你就一人一個熒光幕咧，即係好似你打嗰啲傳說對決啊，或者係食雞咧，咁你嗰、那個嗰、那個緊嗰、那個咩啊，嗰、那個緊張同埋個刺激咧係唔同咗噶嘛，咁你就容易嘈啦。但如果你玩煮太多咧、OK 啲嘅，我覺得 煮太多呢個名字真係好。 係啦，再加上你煮太多有另外一個好處，你四個人玩，即係點咧？即系如果佢屋企有兄弟姊妹嘅话咧，你上到去三个人一起玩咧，你可以笼络埋佢兄弟姊妹啊嘛。 哦， 即系啲家庭式嘅 game 咯，我就系话，因为咧，即系呢排咧，嗰叫做买嘅时候咧，都有个师傅就话咧，其实最近咧，除咗系嗰个叫做手环，即系嗰次阿爸爸子豪爸爸介绍嗰个之外咧，都有兴起另外一只 game 嘅，就系、是、基于奥运而出嘅一个运动类嘅 game 嘅。 哦， 系啦，东京奥运而出嘅一个 game 嚟嘅，咁当然入面就换咗啲人物啦，咁但系都话佢话啊呢排个销情咧，嗰、那个都多嘅咁样。 哇，好玩喎，因为以前咧嗰、那个玩站啊，嗰、那个 X Station 咧 系玩站， 即系玩 站。 佢咧每一届奥运咧都会出一只嘅，我记得以前咧系去一个中学同学屋企，咁啊四个手掣啦，然后你可以咧直情系玩十几个项目，然后逐个项目计分咧。即系跳水啊、游水啊、跑步啊，总之系咁挫嗰啲掣咧，就可以玩一个晏昼噶啦。你玩一 round 已经，同埋系好过瘾，因为其实你老实讲嗰啲赢输冇乜所谓噶，但系咁起势卒咧，同埋你而家如果用嗰啲手掣啊、嗰啲环咧，你又可以跳啊、又揈啊、又成咧，好过瘾噶嗰个。你应该买呢只啊，呢只好玩啊，应该。 唔系，咁你都要考虑嘅。其实纯粹部机都2000蚊噶啦，其实。 你怕咩啊？ 系咪先？大佬，万一你传染我嘅话，我都要睇医生，都要钱噶，系咪先？喂，但题外话吓，即系有听众咧都提一提啊。虽然我啱啱叫你切呢个扁桃腺啊，但系有听众就话咧，切完呢个扁桃腺之外咧，就会有机会系有其他嘅后遗症噶。 系啊， 啱啱叫你睇，你有冇睇啊？ 冇啊，休息紧啊。 佢哋话咧，睇完之后，唔系切完之后咧，有机会可能系会容易系喉咙痛啊嗰啲嘢噶。 哦， 但系个扁桃腺发炎就冇咗咯，所以你就要衡量呢件事咯。 切咗佢，以后都咩啊咩，嗰、那个叫咩咩冇咩咩干净盲啊，冇眼点过？ 系啦，就系嗰啲啦。喂，咁、点啊？点 衡量？ 最尾一条问题啦。 咩啊？ 有冇挂住我啊？ 拜拜，我食药啦，够钟。 好啦，早啲休息啦，拜拜。 好系。 即系呢个模式，大家都要习惯一下。一个主持啊，唔系嘉宾主持，真系一个主持，用电话封烟入嚟，有几多个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啱啱呢个星期啊，真系精彩啦！竟然啊，又再次遇翻好似上年九月嘅时候遇到嘅扁桃腺发炎，而家系仲未消肿啊，所以咧你听到我把声讲嘢嘅时候，好似含住啲嘢喺个口度咁样。过去呢几日咧，我都已经喺屋企食药瞓觉，食药瞓觉。但系咧，都系坐唔安，食唔落。有阵时啊，直情瞓瞓下觉，都会咧因为吞口水，逐一逐，跟住痛一痛咧而醒咗嘅。所以呢个礼拜都麻烦咗 Give Me Five 嘅拍档啦，同埋后援会啊肥仔咧，帮忙处理咗好多嘅嘢。这个礼拜有个感觉就是以前会觉得唉，成日开麦都要讲咁多嘢，如果呢可以平时讲少啲嘢唞下就好啦。点知道这个礼拜个口 又肿又痛，完全讲唔到嘢，先发现原来冇得讲嘢，都好惨噶。你都知噶啦，我哋呢行靠把口揾食噶嘛，塞咗声就好似打烂自己饭碗一样。所以今日拣嚟呢一首歌咧，系有四个字嚟形容嘅，俾你估下。谜面就系广东出冬瓜，广南出南瓜，广西出西瓜，咁广北出咩呢？就是广北出星啊。多谢。 循例我都要俾个 comment 嘅，对于佢呢个 get。Clown 一啲都唔好笑。俾啲心机啊，你可以再好笑啲啊。快啲病好，再练好啲啲幽默感啦！少年波城等你翻嚟啊！ 谁人无得到一切的渴求？谁人无功于心计的理由？平凡人生，天真过后要怎么走？如何从委曲中再相信人？谁无狂想不可告人？难忘时光，必须散尽，留下我。是抱着是那是至死不渝朋友，决裂时你为何以为再拖一回还有时候？即使多风光都要清醒，有几多掌声也是孤清，你只可听到我大笑声，哭也也未放声，讲不出声，讲不自己半夜惊醒，我只不过偶尔受了惊，于是才遗忘本 呢、这个就是少年波城的 get 啦，啊而家冇人嗌佢做波城，个嗌佢做少年波城。关菊英的讲不出声啦，咁究竟我嗰个好啲啊，定佢嗰个好啲咧？都听我嗰个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呢真係一个非常之奇妙嘅一个星期嚟㗎。咁啱得咁巧，两个节目都分别唔见咗一个人。喺度諗啦，啊，究竟係我嘅问题啊，定係佢哋两个都有啲共通点呢？思索咗好一段时间，嗱，一个踢波啊，一个打篮球，一个聪明啲，一个诚实啲，一个多啲女，一个少啲女，諗咗好耐都係諗唔到究竟佢哋两个有啲咩共通点嘅。但係正当我想透过呢一首歌送一啲信息俾佢哋嘅时候，我就諗到佢哋两位嘅共通点啦。你两个快啲去搵中医师啦。当然不是叫你们一起找同一个啦。 没有灯尚有人相拥过亦算可运，总是病人捱到茶也变苦，苦茶亦变甘， 多庆幸幸福人失恋过学会安分，你在从前留低的吸引都升华变弱人， 无论你昨天的吻给我吻出伤痕，残忍也叫我震撼至今， 分享过相爱的缺憾，不要再等怨吻，往日那份痛苦与失戒提示你愿我努力再生，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 我去弱到冰脆拥有过的 眼泪，如何能受最终平淡似水，你我活到几多岁，是雪景始终都变细， 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登对， 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 找来这一首歌叫做苦口良药啊，两位兄弟分别来自师兄祠堂的和我是你的后援会的两位兄弟，快点去看中医师啦，一个调理好身体，一个调理好心情啊。听下下个礼拜嘉宾的推介啊，下个礼拜嘉宾是哪位呢？ 希彤，你觉得阿一份人怎样呢？ 我觉得他是曳得很好玩的，同埋啊，我觉得好羡慕啊，知自己做紧咩咯，即系虽然即系又有空间曳，又可以有目标嘅一个人。 Hello， 我系希彤，今年嘅女新人，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啦，波胜嗰个啦。 彤，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波性是一个感觉文静啲嘅，私底下好似好有自己独处嘅时间咁样咯，我行我素啲啊嘛，我觉得系啊，但系都好有型嘅。 Hello， 我是希彤，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转头听。